107.6，这空中小林呢、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什么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相声演员甄奇。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聊的是菜系，还有我们的这个茶饮，是既有吃啊又有喝，让大家在这个早上的时光当中，起码从听觉上饮食都达到了一种啊满足的感觉。 没错，您是先吃点然后咱再喝点茶。 之前呢咱们聊到了粤菜，广东啊处在中国的南方， 对了， 哎，独特的气候和位置也让广东菜更加与众不同。 好啊， 那么广东人喜欢用什么茶来搭配粤菜呢？ 嘿，你可问到点上了。 嗯， 主要两大类，一类呢是云南普洱，另一个就是广东本地生产的广东大叶青。 嘿，这名字听着就过瘾， 是不是？ 这得多大叶子？ 哎，确实啊，照您这么一说成桌面了，这个确实它这叶子体积比较大，看着呢跟豆角似的。 哎呦，眼神不好的给炒了，麻烦了 这眼神得多差呀， 闷了面条了， 茶叶跟豆角都分不出来啊。 哎，我好像听说这大叶青呢、 嗯、 属于黄茶的一种。 哎，黄茶呢是青发酵，制作起来和绿茶比较接近、 哦、 多了一步叫闷黄的过程、 哦、 把这茶叶呢杀青揉捻干燥，然后用湿布盖上进行氧化，过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打开以后就变成黄茶了。 哎，我有点纳闷啊，你是不是卖过茶叶呀？这怎么连怎么做你都知道啊？ 哦，我没卖过，但是我跟着制作过，因为我二舅他们家呀就是做绿茶的。 哎，咱们说的是黄茶 啊。对对对，我三姨他们家是卖红茶的。 咱们说的是黄茶 啊。我四姑他们家是卖黄茶的。 你们家多少亲戚？ 哎，你甭管、甭管多少亲戚，反正我就是在那茶花盛开的地方长大的。 哎，那种生活是什么样的呀？ 想知道吗？ 啊， 听听这段刘玉清、王明武和说的在那茶花盛开的地方。 哟，这段还真没听过。 从小吧就听说云南是个好地方，这次有机会能到云南来看看呢，我这心里边是特别。 在那山茶花盛开的地方。 哎，我说同志啊， 哎， 你唱错了 啊， 应该是桃花。 我的家乡盛开茶花。 哦，这次有机会到云南来看看呢。 在那杜鹃花盛开的地方。 哎，怎么又成了杜鹃花了？ 我的家乡盛产杜鹃花。 要说云南这地方， 在那五朵金花盛开的地方， 这又成了五朵金花， 有我迷人的故乡。 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呢？ 昆明。 昆明 啊，昆明，有多少英雄豪杰都在把你向往， 四季如春，迷人的地方。 我说行了行了，别唱了，我知道了，你呀是昆明人。 也可以这么说呀。 哎，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呀？ 是这样的 啊， 我爷爷是怒江州的傈僳族。 哦， 我奶奶 是苍山脚下洱海边的白族， 呵， 我外公是红河州的哈尼族， 嗯， 我外婆是瑞丽江畔的傣族， 哟， 我出生在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啊， 长在四季如春的昆明， 呵， 我在宝山上小学，曲靖念高中，这就踩过西，东川练过铜，腾冲雕过玉，安宁种过葱，当知青我到过橄榄坝，玉溪烟厂我干过河童工，在文山我报名入了伍，部队调访又驻昭通， 嗯， 转业在云南旅游局，小有名气，云南通。你说我应该是哪的人呢？ 你应该是那个不知道。不过刚才听你这么嘚啵嘚啵说的，还是挺热闹的。 哎呀，我听你这口音，你一定是个外国人。 哎啊，外国人呐！ 哦，对不起，对不起 啊， 我这人说话不太利索。 嗯， 我是想说你一定是个外省人。 对了，我是个北方人。 哦，头一次到我们云南来 啊，头一回到云南来啊，在这儿是人生地不熟的。 这没关系 啊， 我们云南人热情好客。 哎。 啊，我们咋是欢迎你了？ 咋死了才欢迎啊？ 啊，不不不， 啊， 我说普通话不太顺嘴， 嗯， 一着急就说了句云南方言，是热烈欢迎的意思。 哦，是这意思啊？ 哎， 那谢谢您了。 哎，您是来云南拍电影的吧？ 拍电影啊？ 全国各地到这儿来拍电影的太多了。 啊， 看样子您是位副导演。 我呀， 来选景的。 嗨， 哎呀，你可真有眼力啊！ 啊， 云南美极了。山川秀丽，景色迷人，花好月圆，四季如春，奇花异草，异兽珍禽，名胜古迹闻所未闻。我跟您这么说吧，就连我们云南的天都比别的地方蓝。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呀不是导演，我到这 儿您是演员。哎呀，怪不得我看您这么面熟呢。 怎么呢？ 我看过你演的《地雷战》 啊， 你演那偷地雷的演的真棒。 嘿， 哎，戴着那花头巾，骑着小毛驴。 哎，行行行。我跟你说呀， 啊， 我也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我到云， 反正我看你是个搞艺术的。你别急，让我猜猜，嗯，你是来云南搜集歌舞素材，云南素称歌舞的海洋。 这个呀，我听说过。 光听说过不行啊， 啊， 你要亲身投入到这海洋里，你的体会才会更深， 好吗？ 当你驾驶着艺术的小舟， 啊， 在云南这歌舞的海洋里飘荡， 嗯， 你听，歌声此起彼落，你看。舞姿优雅大方， 嗯， 它化作沉香的美酒，醉了你那艺术的心房， 嗯， 这一朵朵歌舞的浪花亲吻着你那艺术的腮帮。 嗨，这干什么呀？ 小乖乖来，小乖乖，我们说给你们猜，正月里放马，耶噜噜里正月正，哎咦哟，哎小女脖子是一窝泥鳅，一群飞来是爱泥鳅。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啊，别唱了。 我们白族人民爱唱歌，哎呀爱唱歌。 你爱唱歌啊，等一会儿再唱。我跟你说，我不是搞艺术的，我到云 南。你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是个采购员。 采购员呢？ 到西都各就来买锡的。 嘿， 哎呀，这你算找对了 啊！ 云南是有色金属王国。 哎，我呀不是来买锡的。 那你就是到东川来买铜的。 我也不是来买铜的，我根本就不是采购员。 我明白了 啊， 你知道我们云南的姑娘温柔大方，长得漂亮，你是来没关系，我当红娘。 这瞎猜什么呀？这是，我就跟你说了嘛，我不是采购员，我到云南来呀，啊，是旅游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 好嘛，这还怨我了，我还没说呢，你那儿就说起来没完没了了。 那对不起了 啊， 各位游客请注意了，您乘坐的旅游汽车已经出发了。 哟，这都上车了。 滴滴。 哎，你别说呀，这车还真稳当。 亲爱的游客， 嗯， 为了使您旅途舒适愉快，这是我们省新研制的新型旅游客车，这种车坐着就跟没坐一样。 嗯，是跟没坐一样。 亲爱的游客 啊， 我先陪您在昆明市区做一次走马观花的浏览，我想您是会同意的。 反正今儿得听你安排了。 昆明是个四季如春的文明古城， 嗯， 云南省的文化中心。 这早听说过。 如果您对动物有感情的话 啊， 那您一定要到袁同山动物园去走走。 哎， 跟熊猫谈谈天。 行。 和野牛握握手。 好。 跟老虎拥抱拥抱。 哎，不敢。 就一小会儿。 半会儿也不敢。 那您可不要忘了在那盛开的樱花树下留个影。 对了，在那儿照个相。 如果您喜欢名胜古迹 啊， 那您一定要到太华寺、琼族寺、圆通寺去看看。 哎，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学上几句老和尚念经。 啊啊， 不吃葡萄别不吃葡萄，倒吐葡萄别吃葡萄。 哈哈哈！行行行，这乱七八糟的，你说我学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如果您喜欢吟诗作对 啊， 那你一定要去欣赏一下大观楼长联。 哎，那可是天下第一长联呢。 如果您到翠湖公园 啊， 成千上万的红嘴海鸥会为您翩翩起舞， 多好看呢！ 这些可爱的红嘴白衣天使也跟您一样， 怎么跟我一样呢？ 他们也是来自北方的客人。 哦，那说不定那里边还有我们老乡呢。 如果您送给他们一个大面包 啊， 他们会唱着歌感谢你。 哦， 如果您舍不得，他们也会原谅你。 怎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你一贯很小气。 哎，不是我小气，我出来的时候我爱人说了别乱花钱。 滴滴， 这又上车了。 嘘， 哎，这是到哪儿了？ 亲爱的游客 啊，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金孔雀宾馆。 金孔雀宾馆，哎呦，这地方环境是真好 啊！ 哎，我说呀，咱们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行吗？ 你看 啊， 龙竹林旁，凤凰树下， 嗯， 大理石的圆桌上早为您准备好了大重酒和云烟， 呵， 泡好了闻名中外的普洱茶。 我说呀，你们这服务啊是真周到， 同志 啊， 请您用午餐了。 好，谢谢。 这是烧饵块，这是煮饵块，这是卤饵块 啊。全是饵块啊， 还有过桥米线、三七汽锅鸡， 嗯， 乳饼夹火腿、江川大头鱼，十瓶烧豆腐、天麻虫草、榛子米。 哎呀，这云南好吃的东西是真多。 还有呢？ 还有啊， 饭后水果宝珠梨 啊， 香蕉芒果甜鼻涕， 呵， 荔枝木瓜菠萝蜜，甘蔗顺嘴把糖滴。哎呦， 我长这么大呀，头一回吃这么多的好东西。 滴滴， 这又上车了。 亲爱的游客 啊， 我们的车现在是在通向西双版纳的公路上奔驰着。 哦， 哎，同志， 哎， 请您不要把头伸出窗外 啊。好，谢谢您的关心。 您可以隔着车窗领略这青山绿水、大自然的风光。 嗯， 您看车子没转一个弯，就如同舞台上换了一趟景。 真是 没眨一次眼，就好像电影换了一个镜头。 对， 这每一趟景都是大自然神奇的雕塑。 嗯， 每一个镜头都是一幅水墨丹青的国画， 真好看。要是不到云南来看看呢，那死了才叫冤得很呢。哎，我说同志啊， 啊， 你能不能趁此机会给我把云南其他的风光做一下介绍？ 提起云南那好风光，我随便数下他一俩牙。昆明有个美人娃，阿玲有天下第一他，露娜有那是宝石叔，大理有个是彩霞霞，大理有个么彩霞霞，彩霞霞，带带带带带带带。 行了行了，你别扭了，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云南花灯啊。 哎，这玩意儿还挺好听啊。 好听吧？ 哎，可是呢，我是个外省人，没听懂。 哦，那我用普通话给你介绍一下。 那谢谢您了。哎，请问您什么叫做那个美人娃？ 昆明西山啊， 嗯， 昆明西山位于昆明以西30华里，下临滇池，峰峦起伏， 嗯嗯， 山中林木苍翠，建有庙宇禅院， 呵， 远眺西山，碧峭睡佛， 嗯， 宛如一位卷腿仰卧的年轻少女，把长发浸泡在滇池之中，故称美女望龙门啊， 真好看。 哎， 什么又叫做那个第一他？ 安宁温泉呢？ 哦， 安宁温泉俗称天下第一汤， 嗯嗯， 泉水清澄，不积污垢， 哦， 温度适宜，四季可浴，泉水浴身舒服爽快， 嗯， 除灾灭病，幸运永存 啊！ 电报挂号，不动不动动不动吧，不不动动动动吧，怎么了？ 干嘛呀？这是做广告呢，还是放鞭炮呢？叭叭叭，咚咚咚！ 我给你介绍我们云南的温泉。 哦，这是温泉。 哎 哎，什么又叫做那个报石鼠？ 路南石林啊！ 哦。那可是天下奇观呢。 对 啊， 路南石林驰名中外， 哦， 怪石林立，拔地而起， 嗯， 疏密有致，密望成林， 呵， 奇峰异动，巍巍壮观， 真是好看。 我告诉你说 啊， 这石林里头还居住了一位知名人士呢。 谁呀？ 天长老师海，是爱四角方，这里就是我的家。 哦，阿诗玛就在这儿住。 对 啊， 哎呀，你看那阿诗玛面带微笑，含情脉脉， 啊， 反复在对你说：“ 欢迎你，阿黑哥。 啊，叫我呢？ 阿黑哥， 哎， 你要到哪儿去？ 我想到彩霞乡去看看。 我想跟你去。 行啊， 咱们骑摩托车去。 不，咱们还是骑马去。 哎， 嘚儿驾！马铃儿响来哟，好鱼鸟儿唱。我和阿诗玛去彩霞乡，远远离开我的摩托车，也不知彩霞乡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哎路哎路，什么地方？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妆？ 哦，这彩霞乡就是大理的蝴蝶泉呐。 对了。 那可是世界上的四大赏蝶圣地之一。 哎， 我非要到那儿去看看，好好的饱饱眼福不可。 哦，那别地儿还去吗？ 还有什么地方啊？ 武定狮山， 嗯， 通海秀山， 哦， 洱源吊鸟山， 嗯， 鹤颈龙眠洞、建水燕子洞、麻栗坡旁落水洞， 哦， 邓川慈壁湖、广南响水瀑布、 呵， 大理风花雪月、 嗯、 龙鳞仙人洗澡堂、澜沧江上赛龙舟啊，咚咚咚，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我说呀，我们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又到了西双版纳了。 对了， 哎呀，好一派亚热带的风光啊！ 当心！ 哎，怎么了？ 哎，别把那群金孔雀给吓飞了。 在哪儿呢？ 哎，你看，那不在那儿呢？ 嗨，那是人家傣家姑娘跳那金孔雀舞呢。 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啊喽。秘密的寨子紧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碧波荡漾。 哎呀，我说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哎，我这不跳金孔雀舞呢吗？ 你这不是金孔雀舞。 我说什么呀？ 金丝猴挠痒痒。 嗨， 滴滴。 哎呦，这又上车了。哎，这是到哪儿了？ 亲爱的游客 啊， 现在我们要请您在芒果香宾馆休息。 哦， 明天是傣历年， 嗯， 我们要请您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那可是太好了。哎，我说同志啊， 啊， 我看这天还早， 嗯、啊， 你能不能带我到原始森林里边去看看呢？ 行啊， 啊， 我陪您去。 那谢谢您了。 您看这茫茫林海，一望无边， 嗯， 藤萝吊挂，古树参天。 哎呦，这原始森林真是鸟语花香啊。 哎，当心脚下。 又怎么了？ 别踩着那条大蛇了。 哎呦我妈耶，这么粗大蛇呀，这可怎么办呢？ 别怕 啊， 只要你不惹它，它也不会伤害你的。 哎，我求求你，我不惹你行吗？ 行啊。 哎， 嗨，你跟我说干嘛呀？ 那我跟他说他也听不懂啊，到时候他来咬。 别说话。 什么事？ 你看远处正在过象群。 哎呦，17、18、19。哎，我说呀， 啊， 我真想去骑骑那大象。 去吧。 哎， 他也正想骑你呢。 哎，那算了。哎，我说呀， 啊， 我们要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一会儿天黑了可怎么办呢？ 你看那有个树洞啊。 那么大树洞啊， 里面少说也有十几个平方。 对了，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里边。 那你一定要得到主人的同意。 没关系啊，我去跟主人商量商量。 去吧。 哎，那主人是谁呀？ 大狗熊。 哎，那算了。 你呀、 啊，啊， 还是在这松软的草皮上睡吧。 在这儿睡？ 哎， 可是我这人有点胆小啊。 没关系 啊， 当你睡着的时候，会有两个森林卫士出来保护你。 谁呀？ 大老虎。 谢谢，不敢，不敢劳他大驾。 那你还是跟我到附近的傣家竹楼串门去吧。 做客气。 憨厚的坡讨把你迎进竹楼。 啊，老大爹您好啊。 好嘛好嘛。 哎，怎么这老大爹说我是好马呀？ 好马是傣语请进的意思。 哦，是这意思。哎，谢谢老大爹。 好客的咩讨为你捧出香甜的米酒。 谢谢老大妈。 温柔的蒲少走到你的面前含情脉脉。 哟，这大姑娘这是要干什么呀？ 远方来的汉族哥哥。 这是叫我呢。 哎， 静好静好 啊， 静好静好。 哎，挺好挺好。哎，姑娘你也好吧？ 什么呀、 啊、 静好是傣语吃饭的意思。 是这意思啊。谢谢您。 远方来的汉族哥哥。 哎， 这通祖鸡好气多多。 吃竹子？我又不是大熊猫， 不吃。人家这是竹筒饭，可好吃了。 那我得尝尝。 哎，你快尝尝。 嗯，你别说呀，这玩意儿真好吃呢。再来五桶。 你不怕撑着呀你？ 哎，没关系。 远方来的汉族哥哥， 哎， 这盘青苔好气多多。 吃青苔呀？不吃。 人家这是油炸青苔，傣家风味。 那我得尝尝。 哎，你快尝尝。 嗯，好吃。姑娘，这事儿呢，我 几个傣家小伙子冲到你的面前，蹭的一下抽出了闪亮的傣家长刀。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 为你跳一段傣家的刀舞。 哎呦我妈呀，闹了半天是跳段舞来欢迎我的到来。 哎，啊，怎么样？这回你是吃饱了， 吃饱了， 也喝足了， 喝足了。 那我带你去参观热带植物园， 正想到那儿去看看呢。 你知道这都是什么树吗？ 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回见。您呢，给介绍介绍。 那体态挺拔的 是什么呀？ 大王椰子树。 哦， 水面上盛开的 是什么呢？ 睡莲。 呵， 那是产油大王油棕树。 嗯， 壮观的叶片能遮天， 真是 香飘万里的桂花树。 啊， 五彩缤纷的柿杜鹃。 呵， 那是水果之王菠萝蜜。 嗯， 如霜似雪的白玉兰。十年八载看不尽，三年五载你数不完呢。 哎呦，这云南呢是真好。云南是山好水好人更好啊。你看这花开的也好，这鸟叫的也好。 哎，那这样吧， 啊， 留下吧。 留下干嘛呀？ 做个扇门女婿。 嗨，这是终身大事儿，哪能这么三句两句就给决定了 啊？ 我要回家得告诉我妈去。 哦，那还非走不行。 哎，当然要走了。 那好， 啊， 欢迎你下次再来。 下次啊，我准来。下次要再来啊，我带我爸爸来，带我妈来，我也来，我们一定来。哎，我要是不来呀， 山盟海誓先别讲。 哎， 相会在明年。 好， 明年花儿开，蝴蝶飞。阿哥有幸再来回，苍山脚下照镜花，镜花是阿妹。苍山脚下照镜花，镜花是阿妹。 阿妹，我不走了。 傻呀！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在那茶花盛开的地方》。听了这个段子呀，那真是到云南转了一圈，优美的景色、风俗人情都通过我们的相声演员为您传递出来，也可以说是一个旅游指南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每天早上6:30到7:30，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北京文艺广播的快乐早餐。 今天欣赏田连元先生表演的一个小笑话。 老王头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为什么呢？头两年老伴儿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天就上他老朋友老周头家里来了。跟老周头就说，哎，我说你家不有个鹦鹉吗？把那鹦鹉借我玩几天，我太孤单了。老周头说，你借我鹦鹉干什么？我家里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啊，起码有个说话的。我告诉你，我这鹦鹉啊就会说一句话，就会说一句话。对，我这是笨鹦鹉，就会说一句，你干啥的？你是谁呀？就跟你是谁？你是谁？别的呢？别的不会了。那也行，我先借着，到我家里边我慢慢教他，我肯定能把他教会，能教会啊？那就借给你。于是老王头提溜着鹦鹉回到自个儿家里来了，把这鹦鹉挂在屋里头，挂屋里边，他有时候出去，回来一进屋，这鹦鹉就问一句：“你是谁啊？”“我老王头啊。”老王头心想：“可就这么一句，有的时候你是干啥的？我是这家主人呐。” 老王头心想，就这么一句，这鹦鹉够笨的了，但是教他学不会。忽然这天，老王头出去，在外边来一人，干什么的呢？查水表的。这查水表的来了，在外边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鹦鹉在屋里就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鹦鹉接着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查水表的，现在屋里这是个笼子，这是。我这么大声听不着。这鹦鹉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位气得直蹦，查水表的这个心脏不太好。这鹦鹉紧着问，他就紧着说，两人一对一答说了十来遍，最后这个查水表的心脏病犯了，咕噔倒那儿了。这一倒那儿，一会儿老王头回来了，回来到门口一看，呀，这怎么躺着一位？一摸还有气儿。哎，不错，你是谁呀？鹦鹉咋不说话了？查水表的。 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广告整点之后，我们俩人继续陪您听相声聊饮食。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1月12日至16日迎来复排亮相。荒诞无稽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 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3，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在户外登山。今天白天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5度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干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您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是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对，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听众喜爱他，天天乐无涯，永远笑哈哈，是永远笑哈哈。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节目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我们最近跟大家聊的这话题啊，是饮食，又有吃又有喝，哎呀真够满足的。 没错，又有八大菜系，又有茶文化的代表。 上半段呢咱们聊到了黄茶 啊， 哎，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到绿茶呀，包括红茶呀，甚至黑茶呀，都有印象，可能黄茶还真是不是特清楚啊。 哎，这黄茶其实是藕茶的一种。 什么茶？ 藕啊。 藕怎么写啊？ 不认识啊。 啊， 藕嘛，是不是怎么写来的？ 嗨，你也不知道。 三点水，宝盖，走汁，立刀，反文，那就坏了，不念字了。这个， 嗨，废话，你这说都是偏旁部首啊，这念什么字啊？ 三点水加一个曲线的曲。 哦， 藕就是长时间浸泡，这个黄茶得泡的时间具体多长呢？ 哎，您给大伙说说。 第一泡， 30秒， 第二泡60秒，第三泡2分钟。 好，行家呀，您这都精确到秒了。 黄茶在浸泡过程中产生大量消化酶啊，可以有助于消化，对什么消化不良啊、厌食啊、肥胖的人来说，喝点黄茶非常有好 处。嘿，越夸你你还越能说了。 那您看黄茶中还含有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可溶糖、维生素，对防治食道癌有明显功效。 行了行了，你改行啊，你直播带货去吧，卖茶叶多好啊。 我改行哪儿那么容易啊？ 你这么了解，说干就干了，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啊。 这改行呢有八种的，不信咱听听侯大师和郭启如何说的八的改行。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啊，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是啊， 能写。 哦， 过去呀，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可不是吗？ 撂土地， 哎，没有上舞台的， 没有多大学问， 是吗？ 不会写字儿， 哎， 解放以后，学文化， 是 学政治， 哎，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是吗？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作家 不简单呢、啊，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有。 谁呀？ 我。 你 啊，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没注意。 嗯， 我净在家里坐着。 哦，家里坐着呀。 啊，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啊，写着呢。 哎， 写作嘛。 哎，写作 啊。 哦，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是吗？ 你要过去哪行？ 过去 艺人啊，天桥撂土地， 可不是吗？ 累一天， 嗯， 挣这俩钱